害或忽略。暫時未有人被捕，警方呼籲任何人士如果有相關資料提供與警方聯絡。巴西總統選舉投票展開，由左翼的前總統盧拉挑戰右翼的現任總統博爾索納羅。選前民調顯示76歲的盧拉的支持度達到五成，有機會在首輪投票就能夠當選。至於博爾索納羅的支持度大約是 36%， 若果在首輪投票之中未有候選人取得超過五成有效選票，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需要在10月30日的第二輪投票決一高下。盧拉曾經因為貪污罪名入獄，他主張協助弱勢脫貧，捍衛亞馬遜雨林，成功爭取基層民眾支持。博爾索納羅承諾改革政府和養老金制度，但他在應對疫情的表現備受批評，加上連番失言，民望大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渐转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2022世界情觅锦标赛女子青年组敲醒救生赛，程海琪、李欣彤勇夺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靓歌荟萃，2000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欧瑞强约定你。 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号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现在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又来了，因为今天是星期日嘛，逢礼拜日的晚上九点开始，一路到十二点，一共三个小时的纯现场音乐节目。当然要找拍档啦，听紧阿 Vince 个钢琴听得清不清楚咧？啊，好唔 OK 啊啲声？咁啊教得好啊，应该 好正， 系啦，好正咧。Vince 唔该晒，多谢。当然除咗 Vince 咧，呢个靓声琴手咧，我哋仲有我哋嘅拍档阿坚哥，系坚哥你好。咁啊，总之咧，我哋三个人嘅组合加埋咧，资历真系深厚啦。唔系讲年纪，唔系睇身份证嗰啲，而系咧即系从事音乐最浅咧，应该都系 Vince， 不过都有廿几年啦，应该 最冇钱都系我咯。 我又唔信啦，即系我觉得咧，啲人啲财富咧同个体型都系啊成正比嘅。我哋呢啲都冇啖好食啊，坚哥嗬，咁你成日瘦瘦削削咁啦。因为坚哥咧从事音乐都几十年噶啦，咁啊真系。真係犀利，即係啲老行專嚟，咁所以咧乜嘢歌都難唔到佢哋啦。咁啊，今晚二千靚歌再重聚咧，會有好多唔同嘅歌嘅，唔係唱即係經常聽到個 D 都未定。不過最重要咧就係今日我哋當然亦都好似平時一樣有特別嘉賓，咦咦，唞咗好耐喎，湯寶儀。 喂，點啊？ 喂，真係啊，都我长一段时间咧， 系 即系净系见到你喺度做瑜伽啫，冇乜点唱歌喎。 系啊，好少啊，好少。 系啊，因为疫情关系。 系啊，终于而家点三十啦。 咩话？ 我点三十啦，终于今年。 咩点三十？ 入行三十年。 真系？ 系啊，今年啱啱三十年啦。 咁夸张？喂你喂，哇佢得得， 哇多谢。 即係 congratulations 喎， 係啦， 真係唔容易噶，因為喺個行裏邊咧，即係如果能夠一路三十年咧，仲喺度一路唱緊歌咧，仲咁受歡迎咧，係好困難嘅。其實好少，你計一計啊，即係你嗰啲同柴咧，即係話同你同年紀咁上下嗰啲啦，都喺度嘅咧，有啲都其實半退咗，有啲甚至退咗， 退咗係 啊， 多數都退咗啦， 多數係多數喎，係啊係。 因为咧，汤宝如喺我心中咧都系一朵小花嚟嘅啫。因为当年我哋宝丽金嘅三朵小花吓， 系 啊，我阿黎瑞恩同埋刘小慧啦， 刘小慧啊嘛， 啊 三朵花一齐出道噶嘛， 系啊， 睇住你啊，一路咁识嗰啲，即系咦，小朋友，唔好搞住晒。咁啊，即系不过即系眨下眼，原来你都出到到三十年 啦。 咁所以今年不如大搞啦！ 咁啊，唔系大搞，我细搞嘅啫。 细搞啊， 系啊， 搞翻个即系叫做birthday party 嘅演唱会， 类似啦，系啊，系、啊。 一阵间慢慢问你， 好啊？ 点解？ 咦，你都开你先，你都开。 咁我哋就年年都好想同啲即系观众朋友 系啊 聚聚啦。 系啊，你请咗好多嘉宾啦，啲嘉宾我全部都好中意啊。 啊，因为冇你咯，最衰，因为咧你要开个人演唱会，唔敢请你啊嘛。 啊，唔好唔敢啦，我真系好想去。 今年冇啫， 就系啦。啊，出年你 出年又有 约定你啊。 卅一就唔嫌你啊，卅一系卅一啦，杀你。 好。 咁今日汤宝如咧好开心可以咧上嚟二千靓歌咧再同大家聚一聚先。佢话开演唱会之前咧就一定要将呢啲歌咧诶同大家 分享下咯 ，share 下先啦。不过呢位你不如咁啊，你有只歌咧。即是你的代表作之一啊之一啦，你有很多代表作的嘛，是不 是不是的，即是 你多一点 你没了张学友你都自己有的嘛，有些 感冒啊很多的。那呢这只叫做活着就是等待。那呢都挺有意思的，真的对于一些歌手艺人来讲这几年呢，尤其是即是譬如说你会很多回国内演出啦， 我们 是。那一不通关就真系 咪 无用武之地， 冇噶啦。 咁而家咧好彩，一路等住。 系啦， 最重要咧就系活着。 系啊，梗系活着啦，身体健康，大家。 啊 ，OK， 多谢汤宝如，活着就是等待。 难寻求情深一点爱，独来独往，偶尔也许感慨，曾哭过。 至少千千次，热情没有过一点变改。无怀疑人生多可爱，但未能尽信我的未来，能找到我一生所爱，在每刻分担我受爱。人活着就是等待，等一个真正爱慕你的心。人活着就是等待，等他去将你以后变得精彩。痴心意外，我以为许是存在，如在永远的兜转。曾误信挚爱以心换来，曾想过也许千千次，热情没有过一丝变改。无怀疑人生多可爱，但未能尽信我的未来，能找到我一生所爱，在每刻分担我受爱。就是等待，等一个真正爱慕你的心。人活着就是等待，等他去将你以后变得精彩。痴心意外，我以为许是存在，如在永远的兜转。就是等待，等他去将你以后变得精彩。人活着就是等待，等到有一个真正爱慕你的心。人活着就是等待，等他去将你以后变得精彩。痴心意外，我以为许是存在，如在永远的兜转，偏不能爱。 活着就是， 活着就是等待， 等待。你觉得点啊？即系都想访问下你。呢几年咧，咁即系，譬如我谂你嘅心声都会等于好多其他我哋喺行里边嘅歌手嘅心声啦。尤其是头先都讲过啦，你就好多演出嘅。以前咧， 以前 即系呢个未闭关之前咧，我发觉你好似即系我睇你啲抌出嚟嗰啲消息咧，个个礼拜都有演出嘅喎，几乎。 以前啊嘛， 系啊，真系 系啊，真系噶。 哇，咁啊好。好疲累咯， 又唔系好疲累嘅。 有啲系有啲要搭飞机，好多都 我都享受呢个过程嘅，因为你可以见唔同嘅人啦，又可以去啲唔同嘅城市，即系可以去接触当地嘅文化啦。唔知一人又好开心嘅， 好多都唔系广东噶嘛。 系啊，有时系外省啊，譬如黑龙江 啊。系啊，咁有冇问佢哋点解会我唱广东歌啫？我在香港唱广东歌，你点解会邀请我去唱歌？ 因为佢哋中意，譬如佢中意相思风雨中咁样咧，佢哋就会真系，佢哋讲唔正嗰啲广东话，佢哋都照唱嘅，但系佢哋佢会学嘅。 系 咁呢样嘢，我系好真系好敬佩佢哋嘅。系啊， 系啊，咁啊啱嘅，即系我回想翻好耐之前初嗰啲日本歌未系。即系好似后来咁受欢迎之前 好多人都開始學日本 我都係我係咪細個就走去學日文囉，因為我鍾意中心名菜， 係呀，因為中志佢就學日文啦，咁然後就照唱嗰啲日本歌，其實好多都唔明嘅， 唔明㗎， 即係包括我第一個唱日本歌嘅香港，幾乎唱民歌計啦，即係一定係最早我㗎啦， 係咪咩星嗰啲 風呀、啊 阿风 升啊 ，N 年后先至有升、啊。 谷川新司嗰啲， 谷川新司已经系好后噶。风系我系嗰只民歌嚟嘅，我中学已经开始唱嘅。 哦、oh, ，OK。 即系 hit 到话打你莫打打 hit 到呢阵间唱俾你听。 哦、oh. 啊，你竟然未听啊？你未出世啊？嗰阵啲嘢歌咧，我唱足一世噶。因为尤其是嗰阵业余民歌界，我差唔多成日都表演咧，都系唱呢只。 系、 啊、上电视又唱呢只咁样。咁、oh. 真的不好知道为什么的，知知地咁啦，即不会逐句都明白晒咁，咁照唱咯，梗系唔啱音啦， 系 啊，即系嗰啲日本音喎，点会啱得晒咧？我一听就知道你唔系 但其实都易嘅喎，唔系难嘅。 日本话易好多，但系我谂调转，如果北方人，我哋省人学广东话就真系好 因为九个音啊嘛，我哋 好难嘅，好难嘅， 系啊， 即系基本上唱歌都易好多，讲嘢几乎系。我覺得冇機會，即係我一定認得你係廣東人定唔係，係咪？但係唱歌個音一定規定你啊嘛，咁佢都可以學啊嘛，所以日本話就仲更加易，因為佢唔多啊嘛，即係佢個都係來來去都係嚇，即係唔係你啊我啊嗰啲咁，係啦，要落個情緒就難嘅，一定學到個情緒。咁好嘢喎，即係我覺得就作為一個歌手，即係能夠在香港咁細嘅地方咧，可以即係同十四億同胞，即係共用咧，係好難噶，好難嘅。 啊，琴日係國慶啦，都係連續都有七日假期啦，喺國內。 係喎，哎呀，但係你冇得去。 冇，係咪香港都放三日啦？係嘛，係放兩日啫。 唔，梗係冇啦，即係一唔係十月一號星期六嚟噶嘛。 啊，係喎，冇補假喎，冇得補。 不過下禮拜二啊有重陽咧。 哎，好快。哎，我重阳节生日啊，大家 吓唔系啩？ 系啊，即系我第一次。 咦，咁咪即系为拜山咪就庆祝？ 我都唔明点咩事啊！重阳节我生日， 哇！你真系噶？ 真噶！今年撞正重阳节。 预祝你啊，即系重阳生日快乐啊！ 多谢多谢啦！ 一定要我去爬到有咁高得咁高嘅啲山嗰度啊！唉，真系， 经 历好好笑喎，呢啲啊，真系好笑，好巧啊， 好巧啊，真系好巧。 不过咁，我阿边时讲得啱，即系好笑头， 系 登高噶嘛， 系 登到有咁高得咁高， 系嘛 ？OK， 咁啊预祝你个十一月嘅演唱会 咧，你都系你先啊，你 唔系我喺嗰度 预 辑先啦，系啦，我即系我个斗嚟嘅嗰度系，即系我屋企嚟，我中意嗰度。 Good show 啊 ，good show 啊。 好咁 你请唔请我睇噶？我虽然我 你得闲咩？ 我得啦，得啦， 咁咪梗 好近啫嘛，我上嚟啊，去睇你。 梗系要请啦，一个唔觉意啊，叫你上嚟唱都得噶。 啊，都得 喎。系，唔使准备。 系啊，系啊。 因为 Vince 啊做 band leader。 哦 ，yeah。 咁咪得咯，咁咪 唔系佢你嗰啲歌唱咪？ 你嗰啲歌佢熟悉噶嘛？ 系喎，记 低晒今日啲 key 啊。 OK 嗱，喂，而家即刻嚟一只先。嗱，睇下大家中意边只啊？最一掹啊，汤记上嚟。呢只咧好嘅，我中意。就当年咧又系日本歌嚟 嘅。系啊，呢只歌我系听嗰广告，我好中意嘅呢只歌。再加埋之前阿曾比特佢唱 嘅， 仲好。 阿爆炸头，爆炸头， 爆炸头， 好掂啊，好好听啊，唱得。歌名就叫做《初恋》。

搭上了两渡船，还请你将我的颈链去抛远，应该懂得分寸，再不要茫茫然心未倦，应该讲出结果，自问是否爱我，提示我，提示我，再莫愚弄我。 系啊，如果用正宗嘅广东话讲就系、是，唔好再整蛊我。九点半新闻后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宣布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首次在香港选拔在荷专家。行政长官李家超委派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负责跨局协调和宣传教育工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負責具體選拔工作。黃偉麟說，對於國家宣布啟動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感到很開心，認為是讓香港市民有機會親身在太空進行科研，為國家的載人航天工程作出貢獻，政府會全力配合選拔工作。孫東說，香港有不少民間團體為青少年提供航天教育，認為航天不再只是夢想，亦都是香港再工業化的重要產業。政府新聞處處長陳偉偉說，未來會舉辦一系列航天科普活動，香港電台會製作特別節目，介紹香港科研人員過去參加國家航天事業的經過。太空館和科學館亦都會舉辦專題講座系列，邀請航天專家和曾經參加少年太空人體驗營的學員分享交流。大埔特殊學校康智松嶺第二校懷疑發生虐兒事件，有報道引述家長透露，有學童懷疑被擲住手部以致紅和瘀，亦都有學童懷疑被人用口水巾遮蓋面部。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收到多宗涉及这家学校的投诉，已经责成办学团体和学校严肃跟进，向局方提交调查报告，警方正是跟进部分个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事件的时候说，社署会监管幼儿宿舍。康智会就说，早前收到匿名投诉指学校可能发生对学生不当的行为，已经交由警方调查，校方会全力配合。对于投诉涉及学校行政管理、教学指控，有家长关注学生的私隐资料被不恰当披露等，法团校董会对此非常重视，已经成立调查小组深入调查。印尼东爪哇一场足球赛事发生球迷骚乱，警员施放催泪气体控制场面，球迷争相走避，引发的人踩人事故。东爪哇政府官员说，检视过当地十间医院之后修订死亡人数，由原先的174人下调至125人。总统佐科维多多下令暂停顶级联赛的所有赛事，直至完成评估赛事的安全性。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形容，这种事故是足球界的黑色日子，国际足协已经接触印尼足总了解事件，并要求印尼方面提交调查报告。巴西总统选举投票展开，由左翼的前总统卢拉挑战右翼的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选前民调显示，76岁的卢拉支持度达到五成，有机会在首轮投票就能够当选。至於博爾索納羅的支持度大約是 36%， 若果在首輪投票之中未有候選人取得超過五成有效選票，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需要在10月30日的第二輪投票決一高下。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渐转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黑暗嘅世界里面，唔系黑吃黑。 你哋谂下，如果你哋而家杀咗我，佢哋都会杀咗你哋灭口噶，系咪？ 就是鬼打鬼， 我有请过他，他出多少钱我双倍给你们。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是三倍、五倍、十倍都是吧。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知唔知道一块叶可以有几大威力啊？ 咪玩啦！一块叶有几犀利啊？ 一块叶可以用嚟吹奏音乐，仲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噶。 哦，你讲紧嘅系叶笛嘅演奏？ 系啊，而呢一种传统技艺，亦都已经被列入重庆、福建同深圳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等我试下先。喂，但系我点都吹唔响喎。 因为叶咧都有分一啲唔同嘅形状啦，同埋质感嘅，最主要都有五个条件，要够平啦，要有弹性，要够薄，要冇毛，同埋冇毒。不过出唔出到声咧，仲有我哋嘅技巧嘅。 听众如果想学吹叶笛，除咗要拣合适嘅叶之外，另外有三个英文字母咧，大家要谨记。第一个咧就系 L， 就系上唇 ，LIP。我哋要控制到咧个上唇咧系同个叶边系紧贴，但唔好用力。第二英文字母咧 ，air flow 个气流啦，气流咧系要连续系有力嘅，微微向上边擦出嚟，喺上唇同埋叶边之间吹出嚟。而仲有一个咧就系 fingers， 即系用个手扶住块叶啦。因为初学者咧通常都会有机会咧单手或者系唔用手嘅话咧就会将块叶吹落地下嘅，咁所以你可以练习双手持法。 唔该晒亚太树叶演奏欣赏网络嘅召集人赖德辉 Larry Sir。 其实世界各地亦都有唔少叶笛嘅演奏家同爱好者努力推广同传授叶笛嘅吹奏技巧，希望可以成全到呢一种有生命嘅乐器。 想了解更多关于各地叶笛嘅演奏同埋发展，可以浏览亚太树叶演奏欣赏网络嘅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欢迎的人间，寂寞亦似歌。 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的优美。 生活有时似湖水，有时似海洋，有好多风吹浪涌，有好多暗流起伏，但无论有几多风浪在心湖里面翻滚，最在意的都仲是微微的涟漪。涟漪就是你，你是乐观的心态，你是坚守的信念，你是无惧的勇气，你是平安的牵挂。有乐观，有坚守，生活会变出千般美；有勇敢，有平安，生活就带来白阳气。 怀念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的优美。 翻嚟二千零个再重聚，时间系9:41，我系 Albert 康国瑞强。剛才一陣的涟漪，希望心機旁邊的你都好像平靜的時候覺得有少少悶的時候，就會 我覺得這首歌好像我、這首歌好像我叫你唱的，是吧？你一個音樂會是線上音樂會來的、 我很喜歡這首歌，就是真的， 但這首歌真的很好聽。剛才我聽到的 channel 和那些 wow 很好聽，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我的好朋友的高手， 好犀利啊！ Violin 同埋 cello 都系啲音乐家嚟嘅。咁、 嗯嗯嗯、 我呢一啲就唔系普通乜唱片冇嘅， 系 即系唔系唱片嚟嘅。咁、啊、但系我好喜欢。 有冇得卖啊？ 冇， 我想买、啊。 即系我好中意咁样，即系有啲短篇嘅，好似啲又唔系诗，但系有啲散文。 系 咁喺度，我哋又中意。你知道做广播又喜欢去趁着这些这么漂亮这么好的歌曲，即是有一点情怀的抒发的样。但是这些歌呢实在太好了。 太好听的 melody 很好。 当然陈百强的涟漪，即是经典之中我都 很喜欢这首。但是如果你说起 Danny 呢、他以前他写了一只歌，他最厉害的是那些初恋、少男少女情怀、咁佢初出道嘅时候都系咁啦，唱嗰啲眼泪为你流啊，等等啦，都好受即系青少年喜欢。 分分钟咩约会？地下铁约会卡？ 几分钟的约会？ 系啊，嗰啲系啊。 有一只咧就系佢写俾林珊珊嘅，咁啊，林珊珊唱咗之后咧，佢咦好听，我又再唱， 系啊， 所以佢哋两个都有唱。咁而家咧就更加咧新一代嘅观众咧，就可能唔知道系佢哋唱嘅、就以为系啊 林珊珊唱， 唔系，以为系。而家呢个叫做咩 ？Chantel 啊， 哦 ，Chantel 啊，而家嗰个佢哋、okay. 叫做星梦， 系啊系啊系啊， 传、奇个 Chantel 唱噶嘛，咁啊喺电视上唱呢只歌好受欢迎。 系啊系啊，所以我特别拣咗呢只歌咯。 揀了这只好啊，啱啊，可以回想下你的初恋。 我以前的初恋。 还要是初恋之前的，是预告而 已。OK。 太小了。 好。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愿。 熟了樱桃，爱情常向春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春来天空会多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我估唔到啊，汤宝如 系， 一入行三十年咧， 吓， 仲咁有少女情怀嘅，点解？ 我谂我保持一个心态就系，我觉得我永远都要年轻。 我真系，即系所以有时就唱歌好着数啊。 系啊， 尤其是今晚又冇电视，不过有电视你都唔惊，你真系保持得真系，即系相当相当好。 O K， 咁啊 真系，即系一路听咧，总之咧，即系感觉上真系有个少女喺度唱歌。 真 的 嗎？ 是啊， 多謝。 咁啊，好彩，咁你行咗頭先咧，因為我跟住想介紹翻我呢一隻，我都好中意自己寫嘅呢只歌。就當年我同阿徐傑咧拍嘅出電影。咁啊，講戀愛預告就啱曬，因為基本上係未曾試過戀愛，即係劇中人，即係我啦嚇。咁就扮演一對輕度弱智嘅少男少女。咁你谂下呢一段嘅恋情会系点咧？咁 系可歌可泣啊！真系 系啊！即系我第一次收到话，听到即系导演邀请我拍呢出戏嘅时候，佢一讲，我自然呆一呆。 嗰个女仔系边个？女主角系边个？ 佢就徐杰。 啊，徐杰 系徐杰啊！以前佢都好靓嘅一个即系阿徐峰嗰度 会 咯。 我知啦，知啦， 你记得啦， 而家记得啦。 佢拍过好几出电影嘅。咁呢只呢出电影叫《两小无知》。 唔系两小无猜， 系啦，因为无知就系因为佢哋两位，即系两个男女主角都系， 因为系 轻度弱 智嗰边系。 咁啊写咗呢只歌曲系我写，词咧我就同一个同学，我大学嘅同学徐英雄一齐写，都系有呢一种 恋爱预告嘅味道啊。 树梢头。 明月在偷偷笑，在心头，求你给我拖拖手。其实我俩是情深一片，唯缺他的一箭，愿低头，期望将他拥有。眼中公主，梦中天使，如初向美酒，最终仙境神话梦里，陪住你快乐无忧。夜温柔，明月在水中透，莫苛求，宁静里心舒透。 叫做两小无知，不是两小无猜， 很轻松的这首歌。 三拍，我喜欢三拍的歌，所以我写的时候我就想了三拍，但是轻松得来是抒情的，即是我不是跳舞的那种，我就 即不是跳舞街的那种。 因为三拍的歌呢即是刚才那个即是 Waltz 的节奏呢，即是在心里面是很有那种活力，暗地里，但是就不会很激情这样，即是用的方法不激情。这个当年的事我不是很记得。 几年前啊，这个 数不到。 OK， 都是30年前。 超过了。 超过了。 超过当然了，你都30年前你都出了道了。 出了道了。 是你未出道之前的。 哦、okay。 我已经我拍了一出电影。 嗯。 就我这个第二出电影来的。 犀利 啊。咁嗰陣青少年都犀利噶，好細個下噶咋，我唔係好老噶咋， 十幾歲啫， 咁啊唔止 廿零歲，啱大學畢業啊， 廿幾歲畢咗業噶啦， 畢咗業 啊，我好早畢業，我神童嚟， 似啊， 講笑啫，不過咁啦，嗱，我哋唱翻我哋啲前輩嗰啲歌啦，譬如我哋要保記咧， 啊保記係啊， 保記我哋以前個大哥咧，即係 number one 大哥就係許冠傑，係。跟住就到谭咏麟噶啦，就校长噶啦， 系咪啊？ 几乎系啦， 几乎系啊，真系啊！ 即系个组咩？个温拿已经喺度啦嘛，即系关正杰嗰啲都唔够佢组啊！喺 关正杰系几系喺中间啊？ 唔系，佢后来先入保记噶嘛，佢之前咧、哦、就唔知咩唱片公司都唱过嘅。 哦 咁就关正杰就喺丽的唱咗啲主题曲啊，咁先就校长，不如你嚟我哋灌唱片啦，咁开始灌嗰啲武侠剧嗰啲咯。 哦， 但系阿伦系温拿啊嘛。 所以佢系我哋师兄嚟嘅。 哦，依家再讲下边个先？ 梗系佢系师兄啦，睇样都知啦。系讲笑，但系佢呢歌真系 真好多嘅， 好犀利，唔系真系好好听啊！呢只原创嘅歌叫做《爱的根源》。 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谁在路上想结识我，在我身边，倚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挺无限温暖在我的生活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扣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在昨日用和暖呼吸温暖我，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抚摸。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 爱的根源，大家都超级熟悉呢只歌。 系咯， 咁就系阿校长喺哇嗰排真系嗰啲碟咧，只只碟都有呢啲即系精彩嘅歌。 系啊系啊， 好多 嘅，因 为有快有慢啊。咁尤其是呢啲爱的根源啊，或者系忘不了你啊，即系嗰啲歌真系好 romantic。原来咧，一只好好听嘅歌，作得好嘅歌咧。女仔唱都好好听，即系你即系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kind of fellow. 脑内浮现黄昏后，月光轻照你脸上，在此围住情真谛，拥抱痴心的弱势，因她美丽，为她永远着迷。春风秋雨之后，重返围上，听见渔歌轻奏，纵是从前曾经失落，但一生里都得到眷佑。September that made us mellow. 黄昏过后，晚风吹拂凉袖，夜空垂落凉初透，故园沧桑于背后，人面依稀，花开似旧，遥望星空。苍苍宇宙， 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10:10嘅时间，我哋今晚好多歌都系 try to remember 啊，尝试去回忆。 系啊， 加尝试呢个字啊，汤记。 尝试系啊， 因为有好多时候你想回忆，咦，唔好记得， 系 咪 啊？系啊， 真系会好多。 系噶， 你个记忆去到几耐之前？ 幼稚园。 咁犀利，但系中间冇咗， 中间冇咗嘅，系啊！我记得我生日嗰阵时候，我妈咪买咗个蛋糕，一齐同啲小朋友一齐庆祝， 就 系嗰度， 就系嗰个moment， 系啦，嗰个 moment， 好记得， 就 我都系，我有同样嘅即系感觉， 嗯， 我可以即系早到咧，系幼稚园嘅时间， 系， 咁就音乐堂啦，嗰个班房点啦，最紧要系音乐堂，我好记得嘅。 哦， 咁啊，即系唱嗰啲歌仔咯。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一个，你知唔知以前有啲叫影相谱嘅嘢？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你知啊？即系我而家都有啦，但系新潮好多啦，即系嗰啲 photo 啊，即系咁样又话好摆到靓咁。但系以前咧就真系喺啲地铺嗰度嘅，即系叫即系直情系一个影相谱咯。咁啊，成家人影相嘅，每一个家每一。家人都喜歡影相， 系啊！但我爸爸永遠都係擘大隻腳咧，隻手擺喺膝頭嗰度嘅，係嘅，好似係一個指定嘅動作。 咁我細個嘅時候，即係仲係黑白相咧。 係啊， 咁我好記得嗰個 moment， 著做嗰件衫咧，我就一件就著咗一條人工褲。係，你知嗰啲人工褲仔咧，燈芯絨嚟嘅。咁我好記得咧，就係摸，我就啱啱摸呢個 moment， 得意，我摸下胸前咧有一隻、有一隻馬仔喺度嘅。 係。 咁嗰個 moment 好清晰嘅，咁之後嗰啲好多唔記得啦， 啊唔幾歲啊記唔記得？ 幾歲咯，即係四五歲嗰啲咯。 OK， 啊咁樣咯，幾都記憶都幾 得意喎。 但係中間好多冇咗啦，譬如話去到幾時嗰啲冇咗咧？譬如琴日啊嗰啲啊， 即係越近越唔記得。越远嗰啲嘢就越记得， 三个钟头前你都唔记得噶啲嘢，哎呀死啦，又唔记得咗打电话添，哎呀又唔记得咗。你有时咧个脑咧，你即系都得意嘅，佢唔好一定话有冇退化，而系我试过将一架车摆咗个街度，三日之后先记得喺个街嗰度，翻咗屋企啊。 点解嘅？你可以咁样又唔似你，我觉得 系啦。嗱，长话短说，好简单嘅啫。即系你个人咧好开心、好兴奋嘅时候，你会忘记晒所有嘢。 O、okay. K， 我自己揸咗个车出去，泊咗某个停车场，好远嘅，好远嘅。咁然后咧，即系我哋去打球啊，打波。咁我女朋友话。 哎，我一齐啦，咁去咗咯，咁啊，即系过埋境添啊，嗰次，咁啊，我翻嚟嗰时候，喂，我车你翻屋企，好啊，好啊 就好客咁样嘅，即系架车， 即 系 好高兴嘅，同啲朋友一齐，咁啊，搭咗佢，咁送咗翻工都唔记得咗，跟住一瞓醒咁啊，咁啊，我第二日冇用车，吓，但系再下第二日咧，即系跟住咧，一来，咦，我车咧？ 但系冇人提你嘅咩？即系屋企，你屋企人冇人提你， 冇人提噶。那个抹车个好开心咯，而家又唔使抹啦。 系、啊，佢又唔会问你， 唔会噶。 啱啱你架车去边啊？咁样 有咩唔出奇啫？你揸咗去某某嘅地方嘅， okay, 即系之类啦。咁咧，咁诶，死死气又搭的士去翻佢。 你派咗去喺边度？ 好远噶，喺新界啲边境噶。Okay. 喂，呢个我第一次听我，你唔似咁大懵嘅人、 啊。我乜都试过噶啦，啊，你会噶，你迟早都会，我话俾你听。 啊，真系唔好传染喂、啊、你。 O K， 咁啊，但系讲真咧，即系最好记性噶啦。我记歌词都唔叻，不过啲歌我好记得。 系， 即系譬如我听过，好耐之前听过几次，咁、 嗯、 我可能会识唱嘅。 哇，好犀利啊！ 即系我会记得容易啲、嗯，即系当然要 run 一 run 咁，但系咧就。应该容易记得，譬如话你而家你唱啊，你唱咩歌啊？你唱咩歌？我实记得。 诶，珍重呢只歌，呢只歌系阿王杰嘅一只第一只唱片里边嘅《雪星珍重》。咁啊，跟住后屘咧就叶倩文就改咗 广东话， 广东话就珍重。咁啊，就近排咧就喺《声生》系咪《生生不息》啊 ？OK， 呢个节目里边啦，我见到 叶倩文同阿 Lam。 唔系，阿叶倩文同阿杨千嬅一齐唱， 杨千嬅 系啦，就唱翻呢只等我又回忆翻呢只歌咯。 Okay, try to remember。 系啊。 突然地沉默了的空气。在路途上，令人又再回望你，沾湿双眼渐红，难寻热暖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热切关心你。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是终可有转机，牵手握手分手挥手讲再见，终在两地一生也等你。 终在两地，一生也等你。不恨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盼望世事终可有转机。牵手握手，分手挥手，讲再见，终在眼地，一生也等你，终在眼地，一生也等你。 叶倩文嗰歌叫做《珍重》， 珍重。 初初见阿 Sally 咧， 系 第一次佢嚟到香港咧， 佢台湾过嚟啊？ 佢台湾嘅，但系佢其实就喺加拿大好长时间，所以我第一次同佢讲英文嘅。 啊， 咁讲英文又讲国语， 嗯， 估唔到咧，即系而家就调转啦，唱新嘅全部都系广东歌， 系 啊， 最好正添啦，嗰阵 时系啦啊，咁诶。会唔会正得过阿 Lam 咧？ 有机会啊！ 其实阿 Lam 讲嘢好叻嘅，可以，即系佢口齿可以好伶俐。你冇听佢唱数字歌咩？ 哦，零二三四，零二三四四。 你估你估个个得噶？ 真系唔得啊！我真系试过，真系唔得啊！ 系 即系记啲 number。 唔系 number， 你系要口齿好伶俐。 零二三四，零二三四，一三四二一三四， 系唔容易噶。咁所以咧，即系 好难唱佢啲歌， 唔好用即系普通嘅形象嚟即系决定，或者系即系去衡量咧一个人嗰、那个。咁而家讲起即系啲粤语、国语嘅歌，本身系王杰嘅歌， 系啊，全新珍重啊叫。 咁啊，有一个台湾人咧，就当年嚟咗香港， 嗯， 咁我要同佢唱歌，咁你觉得应该要唱国语定唱广东话？ 台湾啊， 吓 国语咯， 系咯。咁但系佢又嚟到香港唱喎。 系啊， 咁我又要唱广东话啦，所以咧，我哋咧就不如咧，我哋揾一只又国语又广东话 啊，系啊， 系啦， 即系你唱广东话，佢唱国语， 咁又唔系我又唱我唱国语，佢唱广东话，又又得， 你翻转都得， 系啊，系啊，睇啦，咁样特登嘅，特登咁样玩嘅，咁就因为系好得意嘅一对 couple 吓， 就系我 系 同埋沈雁， 哦， 你知边位沈雁？ 我知边个。 我哋而家揾啊香港沉鱼落雁Vince 代替， 啱啊， 你做， 杨玉环都有少少 fat 噶。 OK， 爱神的影子， 好啊，我要听下先。 为了什么看着我？ 是愿能知，犹记当年我共你，就像踏浪那一对， 问爱之深为何有我？他说爱因为原谅你。在一起，他说我俩是一对， 人似小仙子， 我原是 像神话中的小故事，陪你水中去，似浪里的鱼，更盼会 长了飞。 唱粤语，诶，佢又唱粤语又唱国语，咁啊，即系捞乱咁样嘅。 哦，即系我以为系一边国语一边。 唔系咁样嘅，特登嘅，因为郑国江老师写嘅歌词啊，特登嘅为咗佢嚟香港，即系嚟唱歌啦。咁啊，佢踏浪而来嘅，佢唔使搭飞机嘅，好 hit 好 hit 嘅一只歌嚟嘅。 我听过，听过，系啦。 嗰陣你入咗保麗金未？ 未， 都仲未啊！未， 我都有聽呢、這個，成日都聽收音機啊嘛，成日都。 咁來自台灣嘅沈雁小姐，不過而家翻返嚟咧，就來自香港嘅湯寶如，就係、是、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我想知道你即係平時啊，你要想唱嘅歌係咩歌？今晚你就可以盡情。 我想唱呢一啲經典嘅歌啦。 當然。 系啦，咁啊，一阵间而家就系唱《流金岁月》啊。 哦 ，OK。 咁呢只歌 又系叶倩文喎。 系啊，我好中意嗰只嗰个钢琴啊。 系 One of my favorites， 系其中一首我好喜欢嘅歌嚟。 你 系 好中意啊？ 好好嘅。 套戏又好睇，张曼玉同钟楚红又好靓咯。 系喎系喎系喎系喎，电影嘅主题曲。 流逝似今年月，如何令往昔流转？金光里，难在雨中重圆。前尘事倍添凝乱，情缘升上，这样归去，无论爱是否有缘，茫然在匆匆中打转。无言 这样归去，无论爱是否有缘，茫然在匆匆中打转，变得难辨，这有一片愁仍在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宣布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首次在香港选拔在荷专家。行政长官李家超委派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负责跨局协调和宣传教育工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負責具體選拔工作。黃偉麟說，對於國家宣布啟動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感到好開心，認為是讓香港市民有機會親身在太空進行科研，為國家的載人航天工程作出貢獻，政府會全力配合選拔工作。孫東說，香港有不少民間團體為青少年提供航天教育，認為航天不再只是夢想，亦是香港再工業化的重要產業。政府新聞處處長陳偉慧說，未來會舉辦一系列航天科普活動，香港電台會製作特別節目，介紹香港科研人員過去參加國家航天事業的經過。太空館和科學館亦都會舉辦專題講座系列，邀請航天專家和曾經參加少年太空人體驗營的學員分享交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麥德偉說，在荷專家一般背景為科學家和相關專業領域的科研人員，他們要在執行太空飛行任務之中展開太空實驗或試驗研究、操作和使用太空設備等的工作。麥德偉說，特區政府將會安排初選工作，招募期為今個月6日至27日，至於進一步選拔就由內地相關部門進行，候選對象年齡30至45歲，男性高度介乎162至175厘米，女性高度介乎160至175厘米，體格要非常好，具非過敏體質，沒有影響飛行服務的病史和家族病史，医管局会安排进行体格检查。另外，候选对象亦都要拥有相关专业领域的博士学位，并在相关专业经验有不少于3年经验。教育局跟进大埔特殊学校康智松岭第二校怀疑发生虐儿事件，康智会回复查询话，早前收到匿名投诉指学校可能发生对学生不当的行为，已经交由警方调查事件和相片，学校会全力配合警方的工作。警方说，8月24日接获一名44岁女子报案，指怀疑在2014年至今年6月期间，在大埔仲雅路一间学校入面，有人不恰当对待她的儿子和另外3名学生，年龄是介乎15至22岁。新界北总区重案组正是接手调查，案件暂时列作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暂时未有人被捕。教宗方制各首次点名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止在乌克兰的暴力和死亡的恶性循环。方制各说，俄乌的危机正是面临升级至核战的风险，对全球带来无法控制的后果。 方济各在圣彼得广场向信众讲话时，谴责普京最近吞并乌克兰部分地区的做法违反国际法，敦促普京在升级局势时要为人民着想。方济各又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任何严肃的和平协议持开放态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渐转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祥和封举的母亲，以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哎呀，呢条数真系谂到咧头都晕啊！ 有几难计啫？细个老师都有教啦，零乘任何数等于零啊嘛。 件事唔系你谂咁简单噶。艺术家梁基爵曾经问过港大物理学系教授周海峰：嗱，连 professor 都话零乘任何数等于零呢件事未必啱噶。 零。乘任何数等于零，是不是一必然的呢？对于他来说都是未必的。以前先生说一定是的东西，其实原来去到最后真的未必真的是的。他的讲法就是说，你要很 depends on 那个所谓的零那个理论是什么来的。其实我们一向觉得是必然没得解的东西，其实原来你深入了解了，其实所有东西都是有得解的。 正正因为咁，基伯就决定用呢一个由细讲到大嘅数学定律作为今次展览嘅主题，分别以声音频率、地图路线、天气预测、交通规则等等记录香港当下状况嘅科学数据，从符号学嘅角度将零透过动画、声音同影像三种方式呈现。 当你入到去嘅时候，细心咁听某一啲部分。或者離遠咁睇某一啲部分，或者係好近咁睇某一啲部分，將你自己咧同嗰個作品嘅距離有一啲唔同咧，其實你就喺度攤咗一種空間，然之後嗰種空間咧，其實就係你為個作品而 create 嘅一個框架，而令到佢可以有一種唔係只係混沌嘅狀態，而係可以框咗佢一種 pattern。 形成任何數等於零展覽， 10月11至29日。 香港艺术中心5楼包氏画廊。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似改编， 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只字未讲失足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我呢就盼了三年，疫情三年就可以， 哇，三年了，你已经 再开演唱会了。但是你等了多久呢？ 我等了五年咯。 是不 是？是我之前25周年。 25周年就开过一次。 其实我不是因为个纪念的。 在红馆的，我记得。 唔系红馆嗰个系二十 年前，二十周年 系啦，系好笑嘅又 都好啊，好有意义啊，二十、廿五、三十， 系啊，我跟住我唔会再讲噶啦， 我同你讲咯，总之五年我就 第一提我， 第一提你啦吓，咁系好嘅，其实系好嘅，咁翻嚟二千零九再重组咧，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入咗行三十年，我啱啱先知道。汤宝如， 你好。 啊，咁啊，讲起头先好得意喎，你讲起啲宝记嗰啲兄弟姊妹啊，嗰啲师兄师姐啊，师弟。 你边系最深刻噶？即系你嗰个即系。 哦，好多，我当其时嗰啲所有唱片都喺嗰度录嘅。咁你录唱片嘅时候，你知噶啦，唔知点呢、這个唔知边个发明先嘅，就系、是。录亲歌都要系夜晚录嘅，点解？ 有mood啲，唔系，因为我哋晏昼做宣传啊。 系晏昼好多嘢做嘅，即系同埋咧，录音室都好多人行来行去嘅， 系 即系好静嘅，即系夜晚先系得监制同埋你两个。 系啊，做个 assistant 咯。 系啦，咁啊，所以变咗有个习惯就系夜晚我哋度过咗好多个晚上。 系啊，你录到几多点啊？通常 我唔 会夜噶嗬。我比较成日都 我比较快嘅，咁但系我咧就录完咧，我就唔系好中意走嘅，即系因为监制会仲有好多嘢做，即系譬如补翻啲音乐啊，搵啲人，咁我都中意睇嘅，就系我喺咁长嘅时间，即系录咗咁多张唱片咧，就学咗好多嘢，就喺嗰度从监制嗰度学啦，睇下佢点录啦，咁所以我后来自己即系做唱片公司咧，一开始就自己监制啦。 好犀利喎！ 都唔系啊，要学咗好耐噶啦嘛，根本 系咪啊？即系你睇咗好多， 睇咗好多，你一定学，即系我有兴趣啊嘛。因为有啲歌手就可能忙啦，唱完就走噶啦，多数系咪啊？多数 我嗰时候系啊，唱完就走。 女仔啊，更加啦，好少女仔话坐唔喺度，喂，我帮手执嘢， 唔会啦，佢都唔俾我哋执。 我哋以前执嘢好多帮手噶。勾丁玉啊，向雪怀啊， 你都要帮手啊？ 佢哋最初未系监制， 未系监制嘅时候就 佢哋系帮手嚟嘅。 OK OK， 所以真系我好佩服佢哋嘅， 系 真系好叻嘅，即系叻到你谂即系超级监制啦，变咗 系咯。 咁向雪怀就变咗超级填词人啦，又系监制啦， 系啊， 佢有监制你噶嘛？ 佢第一张唱片监 制系你个监制嚟， 第一只系勾丁玉，跟住 勾丁玉，跟住向雪怀啊嘛，我讲中嗰两个都系你嘅。即 系 好好朋友嘅，我哋，因为佢喺度长大，我哋都喺度长大，我都系新人嚟噶嘛，系咪啊？咁即系我，你问我住喺唱片公司以前，即系我喺嘉利大厦， 系啊，大家都系嗰个 嘉利大厦啦。咁啊，最多嘅咧就系嗰张 錄音室出面咪有張台嘅， 係係係係 係。張台咧就圍住一個長凳咁樣啦，啲人咧就哇坐到滿曬，成隊 band 坐咗落去。係 啊。 咁啊做咩咧？海南雞飯啊，咖喱牛腩飯啊， 係一定有噶。 就喺對面咧，有間即係賣南洋食物嘅咧。 我知道。 係啦，咁啊專叫呢啲嘅，咁咧就。好开心噶，因为好似开 party 咁咯，即 系 你食嘢晚饭又好，食晏又好，咁你开 party 咧就哇，啲嘈喧巴闭啊，仲有好多啲，好彩冇直播啦，唔可以直播，因为好多啲 language 咧， 系我知， 唔出得街嗰啲嘅，嗱好兴，咁啊好 开心嘅， 好开心好高兴嘅，即系呢啲咧就系、是、做任何工作都系啦，有一班好嘅团队， 系啦， 咁我就好中意即系融入入去，即系。大家都好似參與融入啊，融入咗佢哋個 世 界添嘅，即係你覺得自己係一份子。即係我唔係歌星，即係咁我係歌星，你係咩？誒，我 對 唔係啦，唔係咁樣嘅， 係 一齊玩嘅。 嗯、 啊，咁所以嗰段日子不過好， 但學咗好多嘢啦，都 是是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嗰個地方值得懷念嘅就係、是、後來就火災啦， 係啦、 啊，就冇曬啦。咁但係起碼就喺個 memory， 喺個記憶度。嗯， 不如咁啦，唱翻只当年诶，佢系你师姐啦， 师姐一定系 啦。我讲紧系阿 Annabelle 啊， 系啊， 嗱，吕安娜，我就睇住佢上嚟试音嗰日噶， 系咩？系咪黄沾先生揾佢上嚟？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 啊。我师弟系揾嘅， 啊唔系， 问下个问题。 关键建议本来同一个。 啊、 歌手唱的点解歌手呢就因为很多其他原因就没出现就找了他这个新人、 哦、 一炮而红不过不是这首歌这首歌都很好听 残红已片片落下时间多变化何时天色昏暗了雨点静落下浮沉碧海不自重情海翻波沉默了不用说话浮云飘忽多轻松不应多记挂寒流一天追上了雨点似泪下何来今天多感触埋于心中谁令我心乱如麻谈何容易人人如意事情明知仍记住就算梦难圆彼此相爱过决不再站着让我是爱意，究竟似梦话？谁人将今天忧伤埋于心中？无奈我心乱如麻。 就是雷安娜的无奈我心乱如麻 你说他、应该第一首是不是应该是那首 唱哒哒哒哒哒 救梦不衰记是不 是当然不 是又不是啊 当然是跟关正杰那首先啦 泪已流 是的 正为你做 前人在旅途 哦他是第一首是的、 哦、即是他未冠自己唱片的、 哦、 那就找了他他那阵好，即完全是新人，未唱过唱片嘅。 哦， 即顶档嘅其实。 顶档嘅。 就是啊，因为原本那个一个明星， 嗯嗯， 就 即係因為唔知道因為咩啦，我無謂講啦，即係唔知合約啊定乜嘢。 嗯嗯，就冇唱到。 冇唱到，咁就換人啦。 係啦，就換咗個新人，就梁君娜小姐啦。 一咁呢只歌就一出就紅咗啦。咁、 嗯、 然後咧，佢就舊夢不衰記啦。 嗯 哼，又爆啦，係啦係啦。所以以前呢一個地方咧，就唔知係咪火燒皇帝。 係。 成日都平啲白蜡噶，譬如话你一阵间会表演你嘅《相思风雨中》啦，又喺嗰度发明嘅，系咪？ 系嗰度。 系啦，咁你又唔系拍军役嘅，你拍张学友添啦。咁啊，好多呢啲咁嘅火花， 系 呢啲真系爆炸性嘅， 冇错 嘅唱片歌曲出现啊，难得。咁所以跟住呢只歌咧，你可以形容我哋当年咧。 系啦， 呢间唱片公司嗰啲， 我要向所有嗰啲保记嘅人致敬， 致敬 系啦，所有歌手。 佢哋而家仲有同学会，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我都有 join 到 嘅，好多人嘅。呢只你送俾佢哋啊？ 冇错，我哋一齐送俾佢哋啊！ 诶，尤其是啊，召集人啊 ，Kenny， 简宁先生。 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跟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 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闪，让你默默。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痛楚。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 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呢个歌就好出名嘅歌，好多 好多人唱过， 好多啊，张国荣都有唱嘅。 啊，张国荣有一只歌我又都好中意嘅，我今日都有拣到。 好啊， 就系追啊，大家 追啦， 系咯，好唔好？ 我都想追下， 追下 追翻呢只歌嘅感觉。 在进取，这一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掉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与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啊、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恋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云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重要，狂风与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啊、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笑。 张国荣的追，我相信张国荣嘅 fans 系好中意呢只歌嘅， 系啊， 仲 有今生今世都， 当然啦，呢只都系电影嘅插曲。你有冇同阿 Leslie 同台？ 冇冇，但系我系嗰阵时做新人，佢喺我隔篱嗰阵时候，哇，我好紧张， 好紧张。 佢就唱一只《明星》俾我听， 哇 哇， 所以你 好听到不得了， 而家都会记得。 系啊， 你知唔知道？张国荣系你个师兄嚟， 系啊，我家姐， 你知啊？ 系啊， 即系唱片公司， 都系佢系带佢新艺部噶嘛？ 佢唔系， 佢唔系咩？ 佢原本唔系。 是 他后来就变了。 故事是怎样 的？故事就是跟我一日、大家一人唱一支英文歌，就放了在一张集锦碟那里。集锦碟里面有我们的大哥大姐、邓丽君、许冠杰、温娜那些这样。就我跟他是新人。绝对新人我仲要是。即是从来没吹过唱片第一只歌。他那只叫做I like dreaming。 啊，佢唱英文歌嘅系。 我哋一定系唱英文嘅以前。 系啊， 冇中文嘅。阿 Sam 都系唱英文嘅。 系。 咁好多故事嘅。咁总之 Leslie 都系你师兄。 系。 十一点嘅新闻报道后，我哋继续有往日嘅情怀，靓歌再重聚。 一个票站投票，表示必须尊重廉洁嘅选举。他过往多次声称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涉及舞弊，未有正面回应若果落败会不会承认选举结果，只是说有信心获胜。在民调之中领先博尔索纳罗超过10个百分点的左翼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卢拉亦都到票站投票，指民众想要一个和平的国家，不想有更多仇恨和不和，自己競逐總統就是要讓國家回復正常。巴西選民同日亦都會選出國會參議院三分一議席、眾議院全體議席和地方領袖。預料支持博爾索納羅的保守派聯盟將會在國會兩院佔據多數席位，若果盧拉當選將會為他領導的左翼政府帶來一定挑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渐转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用日语的歌声陪你度过星期日下午，寻找日本最人气歌曲，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全日语歌曲放送节目《天空海阔白猿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针织定冇剑？ 冇剑。 上呼教子定投身革命？ 我抽紧，全心投身革命，绝不后悔。 想知道抽紧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园主办可丰中学的同学声演《革命之利剑》，女中之豪杰抽紧。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 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世间良缘万千，美好的爱情胜似诗，但是情海波折， 无奈分隔也普遍。苍天爱捉弄人，爱神也调皮令情路兜转。唯愿雨过天晴，月朗风清，情海无波折，前路光明一片。有情人如蝴蝶双飞，共度三世姻缘。祝福天下有情人，爱有归宿，情可遂缘。 2009最重最最后一个小时，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我和秋天有个约会，汤宝如。 难道这个季节总有一串心愿，还未定下日后约会的秋天？难道这个世界只有思亦不倦，那些得不到的爱情未改变？这个秋天的约会永远都美丽缠绵，我要为你保留每天，怎么开始了最后变成情来都不留明天，仿如昙花一现。爱情离去秋来仍眷恋，不可停留的秋天，不能忘的秋季。我曾和你痴情，不是偶然。爱情来都不留明天，仿如昙花一现。情离去秋来仍眷恋，不可停留的秋天，不能忘的秋季。我曾和你痴情，不是偶然。 原唱歌叫做我话秋天有个约会， 而家啲天气开始转啦。 系啊，你趁时间啊，你唔约春天。 我中意秋天嗰个感觉，又唔冻又唔系好热咁啦。 系啊，咁我就听你呢只歌同埋睇你个歌名，就谂起秋英啊。你知唔知秋英又系只歌嚟嘅？ 系咩？我唔知。 系边个嘅咧？就系、是、山口百惠。 哦。 秋英嗰只歌好熟嘅个旋律，你可以叫啊， 系咪有人改编过噶？ 一定啦， 山口百惠啲歌一定。 秋英就即系深夜港湾， 我夜夜在变幻，尽算是灿烂。 咁嗰只歌咧就系、是、山口百惠，系、 哦、 日本歌啦。咁所以咧变咗我有啲情意咧就系、是、喺东京以南三里嗰度， 嗯， 我唔知道系咩地方嚟， 系。 我就约咗人， 咁浪漫嘅， 好浪漫。因为咧，点解咧？秋天嘅樱花咧，日本系靓嘅，即系少嘅。咁即系春天先睇樱花，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秋天都有秋樱， 系啊。 咁呢个地方咧，又以前如果你要约就冇手机嘅，系咪啊？ 系冇嘅， 冇 WhatsApp 冇成嘅，写信嚟。 我好好。好原始，但系又好真系好温馨嘅，好好浪漫嘅。 系啦，卢国沾就系将呢种情景咧摆咗只歌里边，寄咗封信出去，唔知佢睇唔睇到。 嗯， 寄去边度咧？寄去一个东京以南三里嘅一个公园嘅地方咧，成个地下都系落樱，即系嗰啲花瓣啊，铺满晒，你话几 romantic？ 我而家谂紧个画面啦，已经 系啊。呢个歌就叫做《没有寄出的信》。寄给我的知己，寄到公园满地落英处，期望他有一天执起，仍旧记得三月里 小雨点线线落，令我回味樱花纷飞。你那樱花碎落寒风里，头望向天，有些伤悲。仍旧记得当日你脸上正流泪，相见无一语，仍想念你。 歌嘅时候咧就等阿 Vincent 弹好多嘅钢琴，好听。因为呢一首咧原本咧我当时选做即系呢只卡哥唱片里边嘅曲嘅时候，系一首我好中意嘅钢琴音乐，系冇人唱过歌嘅， 就系钢琴 英文都冇嘅吓。咁我就将佢变成咗啊，请卢国沾填咗歌词，变成咗呢一只叫做《没有寄出的信》。 好在名都好听啲，真系。 好兴噶嘛！以前 写信啊， 写信，但你又唔敢寄啊？ 点解咧？ 唔系冇邮票，唔系冇邮票啊！即系写写埋埋成沓喺个柜桶嗰啲啦。 哦， 即系其实系想讲唔敢讲、 啊。 啊，即系话佢好中意你，好挂念你，但系都系冇寄，即系嗰啲啦。以前好兴嘅呢啲电影， 好电影桥段啊， 系噶， 好亦舒嗰啲啊， 真事都有。真事好多嘅，以前 系咪？ 我哋好细个嘅时候咧，兴一样嘢叫 pen pal 嘛，即 系 笔友啊，真系好兴笔友嘅。以前因为你冇， 我听过吓， 系成个东南亚喺度互相寄来寄去嘅，即系其实一样啫嘛。而家你网上情缘咯、 啊， 以前就笔友情缘都好多结咗婚嘅，最后 以前单纯啲啊， 好单纯。你即系如果你冇支钢笔，就搵唔到食。 好贵啊，大佬一支钢笔。 咁所以咧，买支钢笔咧，你仲要即系要买墨水啦。墨水就有啲天鹅牌啊，咁诶， 天鹅牌， 有啲诶平啲嘅英雄牌啊，咁。咁你有支钢笔咧，如果你靓啲就 Parker 啦。 啊，呢个听过。 你听过啦，啊，如果平啲咪英雄钢笔咯，即系大陆。 即系要点墨？ 唔使入去嘅。 哦 ，OK。 咁啊 ，Parker 咧。就有一啲咧就費事入嘅，即係已經索咗，即係有一個吸管咁吸啦，咁咪會整污糟。咁佢後來咧發明咗一支咁樣嘅，即係一支支裝嘅， 裝鋼筆 就咁插入去就得噶啦。插入去就擰翻佢，咁咪可以寫。寫到冇咧，又換個另外一支又插入去咁。咁我相信咧，即係收音機旁邊嗰啲知心之友咧，就明我講咩。 因為 我 細個就係 咁。我细个啊嘛，我细个真系咁样嘅，我冇 Parker 咁矜贵， 咁贵嘅笔， 好鬼贵噶嘛 ，Parker 钢笔。 即系嗰阵时系几多钱到啊？ 我唔知道， 哦， 总之我买唔起。 嗯嗯嗯， 即系就算我哋有咧，都系大陆出嗰啲。 嗯嗯嗯，明白。 好似叫英雄牌，我全部都系咁噶。我细个学吉他，连雅马哈都冇噶嘛。我啲红面牌。 红面牌 冇听过咧， 未听过。 而家咧仲生存紧嘅就系中国第一个出乐器木吉他 嘅牌子嚟、 就是， 牌子、 就是、你買咗啊， 係啦，幾十蚊一個吉他。哇，真系抵 幾十蚊一個吉他，但係嗰陣時候嚟貴嘅咯喎， 唔貴，好最平嘅啦， 最平嘅， 最平嘅啦，吉他喎，幾少人整啊？以前 我以前細個，我以前細個放活動都要學，有學吉他，但係我學唔到啊！ 睇你個樣都學唔到啦， 啲手指， 啲手指咁樣咁纖幼，咁又好怕痛嗰啲人咁樣，係好痛嘅。以前啲吉他 係咩？ 係啦，咁我哋去咗邊度啊？ 我哋 去咗秋天，去咗東京。以南三里，我哋而家不如翻嚟啦。 翻嚟，我哋要抱紧眼前人啦，好嘛？ 梗系要啦。你唔好以为而家得到嘅就永远拥有。 OK 。 所以最紧要珍惜。 OK。 本应信我。相衬，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巴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就此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谁又理得天所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缘，尽管最后。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缘，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生。 就算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想到归去，但已晚。斜阳无限，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恋缘，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路走过光阴褪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想到归去，但已晚。 一连两首梅艳芳的歌曲，抱紧眼前人同埋夕阳 之歌。 之歌，第一个钟接近11:30啦。当然咧，新闻翻嚟，我哋还有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千祈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 Albert Lau， 我哋有汤宝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宣布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荷专家。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是振奋人心的喜讯，极具历史性意义。他已經委派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負責跨局協調和宣傳教育工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負責具體選拔工作。特區政府啟動初選程序，招募期由今月6日至27日，候選對象需要符合包括年齡和體格等基本條件，亦要擁有相關領域博士學位等。至於進一步選拔，就由內地相關部門進行。國務院學院院長郭蔭樹接受本台節目《舊日的足跡》訪問時表示，出任院長責任重大，需要令公務員團隊有一致目標，最终目的是精益求精，符合社会要求。他强调香港公务员仍然非常优秀，如果认为设立学院是要整治公务员，这样并非贴切的形容。郭蔭樹说，每个行业都有优秀的人，部分人就是搭顺风车的心态，在公务员团队应该减少不适合的冗员。曾經出任警察學院基礎訓練中心主管的郭蔭樹說，公務員行列未必需要警隊的紀律訓練，最重要是有公務員應有的思想、理念和心態。印尼東爪哇一場足球賽事發生球迷騷亂，警員施放催淚氣體控制場面，球迷爭相走避，引發的人踩人事故。東爪哇政府官員說，檢視過當地10間醫院之後，修訂死亡人數，由原先的174人下調至125人。總統佐科維多多下令暫停頂級聯賽的所有賽事，直至完成評估賽事的安全性。

仲有万千猜想，最想知晓的是你平安快乐的消息，仲有万千愿望，最想得到的是你开心微笑的模样， 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山泉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美句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怨侣梦，恨满空，受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漫漫路上珍重，人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传，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美句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怨侣梦，恨满空，受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别后路上珍重。 特别嘉宾是汤宝如，所以《相思风雨中》之后当然有这一首《缘分的天空》。 陪伴我扑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死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脸碎人，长离别那天，你今生再独居，唏嘘的这生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已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尽你亦未能免，感作谁唏嘘。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苦虑，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被爱听众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的泪和梦。街灯不觉中，沿着我刹那后退，红尽眼听你再分析当天爱女，但是无字句令你再从前，只得往事千堆。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苦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寂寞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神冰冻，是这被爱听众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的泪和梦。寂寞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神冰冻，是这被爱听众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的泪。 记心上，白发千里念爹娘， 懒惰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海浪。福建乡里泪千行，再听乡音添亲切，如往风光。少少离家路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乍到小花满草地，又记竹马共青梅。人念今天不知处，徒添唏嘘。抱拥双亲满腔泪，白发早晚亦已累。寸草心紧尽挥徒，难忆伤悲。 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好好

欢欣，随着你那爱如那深深吻，如星的光逐渐消失，换来万千心痕。 多谢晒汤宝如， 多谢晒 Elvin， 好开心可以唱到咁多歌。 系啊， 希望你演唱会嗰度，我又可以听到另外一啲我哋好少听到嘅歌。 啊，我都希望你 good show 啦，你都有开演唱会啦，喺 多谢多谢， 系。 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你哋好，希望今晚你哋有个甜蜜嘅美梦就好啦。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 Good night.